是一而再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，把平生遗憾全部重新想一想，把朋友列一张清单，十个名字都已没入人海的汪洋，只有你还依然写在我心中的沙滩。当我孤孤单单飘个荡荡，就会听见有一个声音，我想那是你。

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